奋至人至死的真主之名，当天战烈听从主命，而且意欲听从的时候，当地展开抛弃所怀，而且变为空虚。听从主命，而且意欲听从的时候，人啊，你必定勉力工作，直到会见你的主，你将看到自己的牢记。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者，将受简易的击害，而兴高采烈的反与他的家属。至于从背后接过功过簿者，将叫苦连天，入于烈火之中。从前他在家属间原是快乐的，他已猜想他绝不会归于主，绝不然。他的主原是监察他的，唯以晚霞门市，以黑夜及其包罗万象的门市，以圆满时的月亮门市，你们必定遭遇重重的灾难，你们怎能不信道呢？当别人对他们宣读古兰经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不叩头呢？不然不信道的人们是否认真理的，真主全知道他们心中隐藏的东西，故你应当以一种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。唯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将受不断的报酬。伟大的恩拉至实的语言。